究竟什么是潜意识？人有没有灵魂的？社会上这么多奇形怪状的状况，催眠、多重人格、鬼上身、幻觉、梦境，是不是有得解释的呢？啲人话已经是科学和灵性结合的时代，心理学家又怎样看呢？我是安静，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我在城寨练心术入面告诉你们。究竟什么是潜？ 好，来到我们练心术的节目了。哇，今天呢我这个节目就真的非常强大的。我请了呢两个医生上来。一个呢就是李宇明博士啦，李宇明博士。他是一个中医学的博士啦，也是、香港素食会的主席啦。另外呢我的左手边就很靓女的卢医生啦，是香港注册外科医生，一个西医来的。而他也是一个即是他多个素食会的顾问、是吧？即是他们两位呢本身都是食素的。那今天呢、即是在前那几集呢，我请过周少祥博士上来呢，就跟大家讲食生。那我见到个反应非常之热烈的。那呢今次呢两位，一个中医一个西医呢，其实他们本身都是素食者来的。那我想在一个医学的角度呢，或者是在两位医生身上面自身的经验的角度呢，带得更加多，可能、更加专业啦，更加全面啦，更加是可以给到听众他们想知道的资讯，可以令到他们更加理解食素对身体、心啊，或者是人生啊，或者种种的那些影响是怎么样的。咁我都想问一问两位先啦，系啦，其实我见食素咧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噶， 系啊， 或者卢医生可以讲下咧，其实可以点样分法嘅咧？ 好傳統地咧，一講食素咧，就諗起食齋啦。 係啊， 咁食齋就源於即係宗教嘅背景啦，絕對係嚇。咁就走埋啲五辛，因為咧宗教人士覺得五辛會刺激起我哋人嘅即係感情啊，即係刺激性嚇。咁啊，慾念咧就使唔使？唔使嚟講。 唔使，繼續。 好啦，咁於是乎咧，就而家咧多咗人講素食啦。係啦，咁素食入邊咧，原來又有分兩種啦。一種咧就係只係唔食肉嘅。係。蛋同奶咧，因為覺得即係唔係肉啦。咁就都會食嘅。咁呢種就英文有個 term 嘅喎，叫做 vegetarian。係啦係啦。咁而咧另外一班咧就係再嚴謹啲嘅咧，咁就覺得因為蛋同埋奶咧，其實個背後都係因為殘忍對待動物，同埋即係對於動物本身個生態嘅生長咧，根本係不自然地產生嘅食物。咁於是乎佢哋因為咁嘅緣故，好多時就係連蛋同埋奶咧都覺得唔想食嘅。咁而呢班朋友咧，咁我哋就中文就叫佢純素食啦。咁而英文就叫 vegan 啦。咁而我自己咧，身為一個醫生嚇，嗱，我覺得反而有一個 terms 咧就更加切合嘅，就係素食啦。 素食 嚇，即係話咧，只係選擇由植物嚟嘅食物。咁即係其實都係素咧。英文其實就有一個名好好嘅，就係叫做 plant based food。其實一講 plant base 嘅話咧，咁其實 好理解啊， 你唔需要去諗蛋同奶點得嚟啦，即係總之蛋同奶其實係 animal base 啊嘛，咁所以咧 vegan 其實就係而家成日講緊，我覺得係較全面啲去由一個西醫去講咧，就係一個 plant base 一個素食嚇個概念，咁啊同食齋係真係有啲分別嘅， 都差幾遠啊！ 係啊係啊， 因為食齋其實佢哋有好多時佢可能用咗一啲嘅，佢哋點樣講啊？即係佢唔係佢可能植物咁，但係有加咗好多樣嘢落去嘅東西，變成假肉啊，諸如此類咁樣嘅。 最慘就係咧，你同人咁講嘅時候咧，其實好容易引起對方一聽到呢個食齋，甚至素食啦，即刻覺得抗拒啊，會唔會啊？好自然。但如果我同你講素食啊 ，plant based diet 咧， 係 幾 welcome 喎。 咦，我又想問咧，素食同食生個分別喺邊度啊？ 嗱，素食咧就講緊我哋食落去嘅食物咧係由 植物嚟啦，係咪？嚇咁、啊、所以咧點樣？擺入口之前，你想唔想煮啦？定還是係原狀、嗯、生地啊？即洗乾淨佢生地食落去咧，適隨轉變，所以冚唪唥包含咗啦。咁、嗯、如果係好斟酌啊，淨係食生嘅朋友咧，咁通常即係我哋就會即係形容咧叫做 raw vegan 係或者 raw food 啦咁樣係啦。 我聽長哥講就係要喺四十度以下煮啊嘛，咁、所以其實又中間又有個分別喺度嘅。係咁，所以盧醫生你係屬於蔬食者， 蔬食啦嚇。咁其實都同節目邊嘅朋友咧，即係其實我嗱西醫嚟講咧，其實大家全世界都知道。少肉多菜是健康，是不是很正路的这件事，各个医生营养师都懂得这样讲。其实没有分别的 ,plant-based 只不过是说多肉不是多菜少肉这个方向大家要去到几尽。是啦，而大家知道多菜少肉是好的话，那我们又想走由这条路里面拿几多好处俾自己，系、啦，咁你终极啲， 系咁你就全部都疏， 系啦，咁就变成疏晒啦，疏晒嘅话，咁就变成而家讲嘅 vegan， 即系全素啦。 明白，好，我又想了解一下 Vincent， 你属于系边一种噶？ 我属于啊，我食素到而家14年到啦，开头就一般 vegetarian 素食者啦，就唔食肉咁啦，系，去到后来我想食素大概去到6-7年之后呢、就开始变成 vegan 啦，就是全素食啦，是。咁到而家都系咁做，即系系各种动物制品，包括奶蛋啦、或者系蜂蜜啦、或者系一种生活形态添嘅。通常我哋一讲话即系做 vegan 啦，系包括埋我哋平时生活用嘅日常用品、都尽量唔用皮革的东西啊，动物制造的东西咯。所以例如我就不穿皮鞋啊，不用皮带啊那些咯。其实即做 vegan 的想法同时间都是想减少对动物的伤害，令到自己我们对地球影响少一点。所以都是一种生活态度。 我知道你其实还有一种叫果食的嘛，是吗？又是怎样的？ 我都认得香港有很多果食的朋友的。他们呢就是在食生的基础上面，他们就连食植物，其他的植物，例如是菜啊那些呢都吃少一点。但其实他们未必是不吃的，但他们可能会觉得他们主要的食法呢就是吃生果。因为呢各种的水果啦、生果啦，他们认为呢是最适合人体食的食物。因为如果从科学角度讲，就是人是最接近灵长类动物嘛，猩猩马骝那些啦，其实他们主要都是吃生果的。而另外啦，例如从那个慈悲心去讲啦，是因为呢食植物本身都可能会伤害到那个植物的。即所谓植物有没有生命这个问题呢，素食界成日讨论的是。有些人会觉得其实即菜呀、啊、你杀了它的嘛都是。其实即所以如果呢食生果呢，它就一般是不伤害那个植物本身。 它落下 的落到来，它就是给动物吃的是。所以呢食果食算是一种最有慈悲的食法啦，是。的确都是这样的，所以推广食生的人啦，都会觉得食水果是占食生里面最主要的食物啦，会是。 所以其实我听到呢是好像在食，我统称食素先啦，吓食素呢一样，即系呢一个嘅生活态度啦，或者系对于自己嘅健康问题上边咧，其实都包含咗好多嘅对呢个世界上边嘅一种爱喺度嘅，系咪可以咁样去 讲？系啊，食素当然有啲背后嘅目的啦，系通常都系有唔同原因所以先食素噶嘛，系咁，所以即系睇下你自己系为咗咩目的去选择食素咯。 卢医生咧，我知道你食咗20年素， 系 嗰阵时点解你会有一个你本身系都系有食肉嘅？ 咁细个食肉啦，系嘛，因为好自然嘅啫，因为传统的环境长大就是这样的啦。咁跟住是20年前有一个好机缘巧合的情况。咁我是真的见到啲羊同埋牛呢，即係被人拖去斩个过程。是好唔捨得，同埋其实即係如果环境静啲呢，我次次讲起呢样嘢我都会流眼泪。因为就係咁样嘅话呢，我嗰陣时20年就决定一定唔会再食肉，因为食唔落啊。好啦，咁但係嗰陣时虽然我嗰陣时啱啱医学院毕业啦，咁其实看似即係好似好懂得即係人体结构啊咁样。咁不过呢，原来即係传统嘅医学训练其实一般都係嗰句囉，咪嘛少肉多菜咁样，係咪？咁但係我连嗰少肉呢我都忍受唔到啦。於是乎我就 覺得會唔會當時我都懷疑自己咧，會唔會營養不良啊？會唔會死啊？咁樣嘅喎嚇，咁啊仲要做醫生添喎，係咪先？咁所以嗰陣時我就，但係心裡面咧就有個聲音話俾我聽咧，會揾到出路嘅，係啦。咁所以就憑住呢一個原因咧，咁我就搜羅好多資料啦。咁醫學院對我嘅訓練嘅好處就係，訓練了我成為一個懂得找資料的人啦， 或者可靠資料。 係啦係啦，咁而找完資料之後，我發覺咧，原來人咧，素食咧係真係最適合人的結構，會帶嚟健康。咁而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喺素食之餘咧，原來同步要進行的咧，就係要注重咧食整全食物啦，英文就叫 whole food 啦。咁舉個例子啦，有啲乜嘢係即係整全嘅相反咧，就即係唔好啦。咁就係精製食物。咁有啲咩精製食物咧？個名詞就即係話精製，即係人工啦。咁人工食物好啦，包裝食物啊、零食啊、好多即食嘅嘢啊、人工整出嚟嘅嘢、唔天然嘅嘢。咁咧嗰啲好大家都知啦，係咪？白糖啊、汽水啊、甜品啊，嗱呢啲全部都精製嘢啦嚇。咁原來咧，唔讀就唔知喎，一讀咧咁啊慘啦！你發覺咧， 全部食緊嘅嘢都係唔食得嘅。 原來白飯、意粉、三文治、pizza 嗰個麵粉底，冚唪唥原來呢啲咧都係由精製澱粉質整出嚟。啊，咁原來佢背後咧精製嘅意思，即係佢一來人工啦，人工剝削咗個殼啦，於是變成精製。咁佢唯一嘅唔好處係咩咧？就係冇纖維。咁變成咧食咗落去咧就嗰啲糖分係升得好快啦，咁成為咗一個高升糖指標嘅食物，係啦。咁所以去到呢度咧，咁我就嗰陣時我都有諗，咁我又後生啊，又唔係糖尿病啦，我點解要去介意升糖指標先？咁後屘就越睇下越唔掂喎，原來咧升糖指標高嘅食物，餐餐係咁食，日日係咁食咧，長年累會增加 cancer 風險嘅喎。另外咧，仲有好多即係婦女嘅隱身嘅病啦，都好。對於呢樣嘢好敏感，咁呢個咧，即係要講啦，即係兩堂書都未必講得曬，咁啊，你有機會下次再喺節目講多啲。 好啊好啊，咁我想問一問以中醫角度啦，其實又點樣睇呢啲精製食物嘅，或者係即係食素同對個身體嘅反應，即係同我哋食平時唔同嘅肉類啊，對身體嘅反應嗰個有咩分別？ 係即係因為咧喺傳統中醫啦，我會覺得人咧比較健康嘅飲食方式應該係食多啲粗糧嘅。 粗糧， 所謂粗糧，即係咧佢係唔係細糧，係啦，粗係相對於精細啦。咁如果嗰個食物係經過精細化咗嘅，咁即係通常經過啲加工咯。咁所謂粗糧，通常我哋而家係講緊嗰啲五谷雜糧啦。咁但係咧，即係如果食飯咁啊，糙米咪粗糧咯，白米咪相對細啲咯。咁如果你攞個白米咧，再攞去磨成麵粉啊，咁佢咪再更加細咯。咁所以包括麵粉啦、麵包啦、麵條啊，咁各樣東西都算係細糧啦，係。咁其實係講緊各種嘅食物。佢嘅嗰個加工嘅程度有幾精細嘅問題，咁所以如果你喺超市買到嘅各種加工過嘅食品、包裝過嘅，咁通常都係細糧啦，係。如果你香港出去飲茶啊，咁嗰啲點心啊，咁全部都係精細東西啦。但係點解食粗糧係健康呢？即係其實從某程度嚟講，粗糧咧應該係一啲叫做難消化啲嘅嘢嚟嘅。 係。 咁但係即係個諗法就係覺得人要健康啦，應該要一定程度嘅鍛鍊身體先好嘅。即係唔好太過精緻， 即係唔好俾佢太過，即係好似啲小朋友咁樣樣嚇，唔好太過縱佢嘅。 係啊，而家最近啲新聞喺度講話，例如啲科學研究發現啲小朋友咧，如果自細成長嘅環境太乾淨啦， 係 對個免疫系統係唔好嘅，應該要俾佢接觸啲污糟嘢去玩下，摸啲泥沙啊，食下啲污糟嘢啊。即係因為其實如果你成日太注意太精緻啦，你少鍛鍊身體咧係會唔健康。咁飲食算係其中一種鍛鍊角度。咁所以食粗糧啦，即係好似例如我攞一輩阿爸阿媽嗰啲咧，成日講話，唉，以前咧成日食番薯㗎，冇嘢食㗎咁樣。 食 樹皮啊？係啊，食樹皮㗎。咁但係其實食呢啲嘢係先係最健康嘢咯。 哦。 係啊，咁所以即係食素啦，同時間都有一個角度係覺得要食得樸素簡單嘅意思。傳統嘅諗法就即係食啲最普通嘅嘢咯，咁即係最健康係。 哦，幾得意喎！即係其實都有啲 match 嘅位喺度。 係啊，嗱咁李遠銘頭先講嗰度咧，喺西醫嘅科學解釋咧，其實係同 即刻有嘢 講緊同一樣嘢嘅，因為咧、okay. 粗糧咁頭先講緊白飯、意粉、三文治、麵條、pizza 嗰啲冚唪唥啲 fine food 啦、process 嘅啦、refined food。咁而粗糧咧，你唔食呢啲，我哋都唔使餓死嘅，大家唔使擔心，因為咧我哋可以選擇糙米啦、紅米啦、藜麥啦、小米，即係全部呢啲咧未經過剝殼嘅谷物。咁英文就叫做 whole grains 啦，咁其實即係咧整全食物嘅其中一個代表啦。係啊，咁點解會健康呢？因為就係個纖維咯，就係個殼咯。咁所以一食咗落去消化嘅時候咧，因為有啲殼有啲纖維頂住，咁所以咧變成嗰個糖分釋放咧係緩和。咁啊緩和嘅話咧，咁喺計數方面就係升糖指標低啦。 哦， 系啦，咁升糖指标低咧，咁头先讲到升糖指标煲点样唔好处啦，原来有 cancer 啊、糖尿病啊、免疫系统低啊咁样，咁升糖指标低，咁咪即系变相相反咯，即系免疫系统好啦，糖尿病又预防啦，又可以减预防 cancer 啦，长远嚟讲系咪？ 哦，所以其实喺背后个道理听落其实都相对简单嘅， 系啊， 即系只不过系食翻啲我哋人类食嘅嘢咁解嘅啫，而系对翻我哋身体好嘅东西。但我又想知道更加多咗咧，当你哋真系转咗去食素之后，你会觉得你哋的變化是怎樣的、 嗯、你意思先說吧、 有很多變化的但 又這樣說，因為我吃素的時候呢都算年輕，即到大學的時候吃素的咁，而嗰陣時候本身自己都冇乜好大嘅病痛嗰啲嘅，咁所以其實開頭我食素係冇乜變化，冇乜感覺嘅，咁、純粹就見到食素，咁其實咁係好事咯，即係食素其實冇乜話唔舒服咗啦，係。咁、但我諗我食素咗幾年之後啦，開始感覺到自己係多咗好多變化，包括啦係。例如覺得皮膚好咗，例如以前生好多暗瘡嘅，咁、皮膚後來好咗啊，或者係咧大便通暢咗啊，以前容易便秘啊嗰啲啊，精神好咗，咁咧仲要係氣力多咗，咁氣力多咗係咩意思呢？我以前中學咧就好多運動嗰啲嘅，但讀大學之後咧就真係少咗運動嘅係，但咧就算我少運動都好啦，而家都唔算好多運動嘅人嚟嘅，但你叫我去跑步咧、行山咧，我係可以同你隨時行咗成日嘅係，即係嗰個 耐力夠啦， 更加強咗，係啦，呢、這個都係好多人嘅一種即係迷思，覺得食素會唔會唔夠氣力啊？咁我感覺係食素都係好有氣力，甚至比以前更加好咗嘅。 點解會有呢個迷思出現呢？我有解釋，唔係因為咧嗱，事實上有好多新聞咧就話啊，某某女士為咗要減肥嚇、就食素，跟住點咧？食到咧貧血。食到咧又生膽石， 或 食到咧頭髮甩，跟住又話某某人因為即係想對抗癌症就食啦，跟住越食啊越弱嚇，咁跟住最終又要放棄嚇，甚至乎有啲即係俾寵物嚇食叫做食素啦，跟住食死咗只寵物咁樣。其實咧，你睇翻呢啲個案咧，大家講緊素食點解出咗事咧？因為大家相同就淨係集中咧，淨係酒肉。咁、但係咧，酒肉之餘咧，變相咧將嗰個飲食習慣咧轉化為咩咧？狂食嗰啲精製澱粉質。係啦，咁即係話你食少咗肉，但我食多咗麵包，我食少咗肉啦，咁我就淨係食白意粉。做正餐真係咁嘅喎，咁咪出事咯。 食錯嘢其實係。 係啦，所以點解嗱？譬如好簡單，你可樂加薯條，係咪都係素食啊？ Exactly, 就都係酒肉， 冇事嘅，諗住係。 係啊，但係如果你成日係咁啊，仲有日日淨係雜菜加白粥， 哦， 咁得唔得啦？ 好多女仔都係咁嘅喎。 乾炒牛河酒牛，咁呢啲咪 好多油。 係啦，油加精製澱粉質，再加添加劑，咁如果仍然你長期咁樣食咧，咁咪叫做素食。咁呢啲咪食出事咯。咁所以我成日都話酒肉咧，即係其實呢啲係因為研究過之後咧，咁、我就發覺原來同步進行就要。配合整全食物，咁整全入面咧，咁就再分差加多樣嘢就係、熟食或者生食啦，係、啦，咁生食有個好處咧，更上一層樓， 是 就係、是、供應到酵素、植物生化素，英文叫 phytochemicals 啦，酵素就英文 enzyme 啦，同埋最緊要嘅就維他命 C， 係啦，咁因為維他命 C 係幫我哋個免疫系統嘛，咁、其實身體要有嘅元氣啦、精神啦、力量啦，全部都係免疫系統嚟。 系、嗯、啊，咁我想问啦，即系对于呢、這个即系生食定唔生食，咁中医角度又点睇啦？ 呢样嘢咧，即系好似用一般嗰啲中医师去讲法咧、嗯，就会好反对人食生冷嘢嘅，即系一般啲人咁讲。 系啊系啊，即系哇，你入边食虚不受咩寒底啊，定乜鬼嘢嗰啲系嘛？ 系啊，咁但系即系你要明白，即系所谓生冷嘢呢个字啦，系讲紧呢个名词系两个概念嚟嘅，生同埋冷。咁咧，生嘅食物同埋冷嘅食物系两。兩類食物，咁所謂冷咧，係講緊嗰個食物係凍嘅，第一個概念，咁即係唔好食凍嘢啦，凍嘢傷腸胃啦。咁第二個咧， 雪糕， 係啊，凍飲啊嗰啲啦。咁但係生嘅食物就唔一定係凍噶嘛，係咪先？咁、所以亦都未必係講緊話食生嘅食物就一定係會凍親身係啦。咁你當然唔好食凍得啦，係咪先？咁、第二個咧係講緊嗰個食物咧係講緊佢係咪寒涼嘅性質。中醫咧就將啲食物會分係咪平和啊定係寒熱啊咁講法嘅。咁但系咧，因為食物個性質啦，同佢本身係生熟咧，係未必直接關係嘅。因為例如係嗰個食物喺生嘅時候，佢係熱嘅就係熱嘅，係寒嘅就係寒嘅。咁、例如可能舉個簡單例子，例如有啲生果可能係温熱性噶嘛。咁例如係佢咩荔枝啊、龍眼啊、榴蓮啊、芒果啊，有好多生果都係温熱性嘅。咁佢本身係生噶嘛，咁唔會話佢生嘅就係寒涼嘅。生食嘅時候都係温熱嘅，咁亦都唔會話，例如你西瓜係寒涼嘅，咁、你攞去烚熟佢，咁佢就係變咗温熱嘅。 我有冇食過熟西瓜啊？好似冇喎。 雪梨就有，係 啦，即 係 其實你煲雪梨其實佢都係寒涼嘅，其實即係唔關事嘅。 唔係滋潤嘅，啲人雪梨蘋果茶。 佢都係滋潤嘅，但係滋潤佢都係寒涼，因為佢係寒涼，所以先滋潤咯，另一件事嚟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其實嗰個寒熱屬性同佢係咪生定熟係未必直接關係嘅。咁另一件事啦。咁但係咧，亦都要咁講，即係咧，生嘅食物點解有啲人成日覺得即係驚佢唔好呢？我覺得呢個問題係同頭先講個粗糧嘅概念係相近嘅，因為咧煮熟咗個食物啦，感覺上好似容易消化啲嘅。喺從 易入口啲嘅， 係啊，傳統中醫嚟講，即係你諗下，有啲食物係一定煮熟先食得啦。你食個菜嘅話咧，煮熟咗好似感覺容易嚼啲啦。飯嘅話咧，你唔煮熟係食唔落去添啦。咁有啲食物必須要煮熟噶嘛。咁所以咧就會覺得煮熟咗食物咧係會令到你擴大咗食物嘅嗰個範圍嘅係。咁但係呢個問題係亦都反映你，我哋其實依賴咗食熟嘅食物嘅。因为咧传统中医嘅谂法咧，觉得你个胃咧本身嗰个作用咧，而家叫做消化食物啦。以前有一个另一个俗语叫做腐熟水谷咁样讲法嘅，腐烂煮熟嗰啲食物。咁我意思咧，即系讲紧个胃咧本身好似一个锅咁样装住啲食物，咁然之后咧就有啲火，咁嗰叫胃火啦。咁咧可以帮你煮熟啲食物嘅。咁但係嗱，你諗下啦，如果本身個胃係有能力食啲生嘅落去，都可以煮熟佢，個意思咧係可以消化到啦。咁其實如果你成日食啲熟嘅食物，咁你嗰個胃啦就會發生個問題啦。咁其實你咪唔使開咁大嘅火咯，你咪可以簡單啲，咪可以消化到食物咯。咁從呢個角度講咧，的確食熟嘅嘢咧係好似對你嗰個腸胃係冇咁大負擔，咁但係其實個問題就係 用少咗， 你會慣咗咁食啦。其實你對食生嘅食物，你就反而受唔到。咁我哋就會變得更加嬌嫩啊，即係類似一個人啦。如果平時我每日都慣咗，出街去任何地方都係搭車啊、坐車，我直頭唔行路、唔跑步嘅，咁呢個人生係咪越嚟越弱咯？如果我哋少食一啲生嘅食物啦，其實呢個腸胃咧係會弱嘅，所以而家有啲人咧就會話：哎呀，我食個生果都覺得唔舒服啊！咁其實係代表你個腸胃好弱咯，係。 幾有趣喎！即係咧喺阿盧醫生西醫嘅角度就會話咗俾我哋聽，食生嘅食物係咪對身體一啲酵素上邊啊，即係免疫力上面一啲嘅好處？咁咧李大夫又話咗俾我哋聽咧，唔食生嘅食物咧，其實咧可能對我哋身體會有啲壞處。 仲有下文嘅， 係咪啊？ 係咁，跟 住好正啊！好中意呢啲咁樣交叉嘅位，好靚。 打乒乓波啊嘛。咁咧，其實熟食咧，講真係好耐之前咧，已經有科學家咧研究過咧，人嘅身體咧喺食咗一餐全部熟食嘅時候會有啲咩反應嘅。咁咧，佢哋就抽血驗白血球。咁啊，發覺咧，原來咧一個人食咗一餐全熟食。嘅食物煮到熟曬嘅，咁啊食咗落去咧，表面上好似容易消化啦，但係原來咧，我哋身體咧接收呢啲熟食嘅時候咧，我哋白血球會升嘅。咁白血球嘅作用咧就係愛嚟抵抗疾病啊，愛嚟防禦嘅嘢，即係話咧佢覺得有需要出動去幫助抵抗嘢嘅時候，佢就出升啦，係咪先？咁原來咧。 在熟的食物吃下去呢，身體視之為呢是負擔來的。 哦， 是啦，咁所以好老實講，即係我食生都好有啲時間。嗯、其實開頭以前嘅我咧，我都曾經講過，啲食物啲菜生嘅點食啊？我曾經講過，但係而家相反啊，我夾起條菜死嘅，我其實唔係好想食。 哦， 係啦，即係我覺得有生嘅俾我食，你有冇聽過 You are what you eat 啊嘛？ 係啊， 食物嘅能量食咗落去，咁就成為咗我哋嘅一體。係啦，咁所以如果食物入邊有酵素、有生命力，嚇、 嗯 啊、有有啲朋友甚至乎試一啲生嘅蔬食咧，係、嗯、有光嘅食物。係係啦，咁其實食咗落去融為我哋一體幾好喎。係 啊， 煮到熟曬。冇曬啲光啦，一來係嘛，咁啊溝淡咗我哋啲光，跟住嗰個計數方面咧，白血球原來升係對身體一個 stress 嚟嘅，係啦，咁原來有啲咁嘅分別。 我想問咧，白血球升咧，仲會對身體有啲乜嘢嘅影響？ 其實係講緊一個炎症反應啊嘛，嚇係一個負荷嚟、負擔嚟嘅，嚇咁所以原來食生嘅蔬食、生食嘅話咧，原來身體係覺得好。接受得到的嚇，咁同埋我自己做過實驗嘅，係啊，我咧就因為升糖指標啊嘛，我成日都話係咪？咁咧嗰陣時咧就係、是出街食，通常食白飯係咪？咁我翻去篤個手指啦，食完嗰餐白飯，咁我個fasting sugar 咧，即係空肚 嘅 血糖咧就4.2-4.3嘅空肚嗰陣時，咁我食完嗰餐飯兩個鐘，咁我篤個手指咯喎，嗰餐都係素食嚟嘅，咁但係全部熟加埋食白飯，咁樣食完之後咧，我嘅血糖係升到接近7， 哇，都差好遠。 係啊，即係其實由4-7啦，係啦，由4-7你會諗下。咁雖然七咧對好多糖尿病人嚟講咧都係一個非常之靚嘅數字啦，咁但係對我嚟講咧係由4-7升咗3度。好啦，咁如果嗰餐咧都係全部熟食，但係咧我係食糙米嘅，咁我就由4-6。 哦， 係啦，咁如果嗰餐咧係連熟食都冇，係全部生食嘅，咁咧哇正啦，就4-4.9， 哇差好遠， 但係個感覺咧係好飽好滿足嘅，咁。呢、這個就是證據啦。 嗱，呢啲就是醫生可以講得到的 所以咧，我的手指咧係絕對絕對冇篤得少過啲糖尿病人的 好正，我中意呢個位置。其實我個如果係咁嘅話，其實糖係食素啦、食生啦，其實可能對糖尿病人嚟講係嗰個嘅幫助會好大。 係有好多糖尿病人咧，容許我講多少少啊。佢哋由肉食轉素食， 嗱， 因為傳統嘅關係，全部都係熟食啦嚇。講緊呢個 umbrella， 咁跟住咧，糖尿病咧係好咗一橛。一大半，咁但系跟住持續熟食啦，持續熟食嘅素食啦，又有時食下麵包啊，食下呢樣嘢咁樣，咁咧佢哋會覺得想 improve， 但系咧係好似 有樽頸位， 樽頸位就永遠都冇得前進。咁個問題就係，咁跟住佢就轉咗糙米啦，咁又行前咗一少少咯，但係仍然咧。就係、是、未去到好精緊嘅，即係由4-4.9食完一餐嗰啲冇出現過嘅，係咪？咁跟住再多啲生食咧，哇正曬！咁、甚至乎美國其實有好常見咧，已經好有成績嘅center 啦嚇，咁、由醫生主理嘅咁。佢好似有個營咁樣啦，一個 camp， 佢哋入去咧3個禮拜，或者30日。嚇、一個月嘅時間，全部生食、整全蔬食嚇，咁咧發覺話啲糖尿病嘅逆轉咧係好到你唔信嘅。 Amazing 啊！ 冇錯， 即係如果就咁頭先聽嘅話，你嗰個糖嗰個指數啊，係嘛？ 係啊，升糖係啊， 升糖指數，你可以維持翻喺一個咁低嘅 level 嘅時候，其實佢只係 keep 住呢個 level 啫嘛。 咪係咯， 係嘛？咁佢所以 that's why 佢個糖尿病即係感覺上面就已經係逆轉咗喺嗰個 moment 已經逆轉咗。上次阿長哥就話冇講一分鐘搞掂你個糖尿病， 係 啊，你就係 keep 住食 ，keep 住食 ，keep 住食，咁就已經唔會再嘣一聲升翻係嘛？咁啊 ，Vincent 咧，即係喺中醫角度點樣睇？ 係啊，先講 糖尿其實。中醫有冇糖尿病呢一樣？ 糖尿病係一個西醫上嘅病名啦。 咁、 但係即係喺中醫嗰啲古籍，例如《黃帝內經》裏邊有講到有一種病情叫燒丹或者叫燒渴咁啦。咁都有講到話嗰種病嘅成因啦，係食叫做高糧嘅飲食有關係。咁所謂高糧咧，就唔係指緊而家嗰種叫做高糧米。高係講緊咧食比較多高脂。 高脂是讲的肥膏，即是讲肉类。咁啊，肉类里面特别多肥膏的嗰啲肉啦。咁同埋咧，粮系指紧细粮，头先讲紧话即系粗粮相反嗰啲啦。咁都系讲紧咧，食食肉多同埋食啲太多精细嘅食品，系会容易导致有呢啲病嘅。咁所以真系喺两千几年前已经有记载，咁系咁样做呢啲嘢嘅。咁而实际上的确，头先讲话咧，食生有好多好处啦。喺如果用翻中医嗰啲俗语啦，就系食生嘅食物，佢哋话比较有生命力，传统嘅讲法叫做比较多气啊。我哋讲啲嘢气充足，例如你个人啲气充足，咁你啲身体啲肌肉咪可能比较结实啊，比较靓。 我就话元气啊， 元气啊！ 我成日都话，有啲病人做完手术咧，好耐时间都康复唔到个精神， 个气元气未翻嚟。 系啊， 系啊，咁佢生个食物，佢啲气咪充足多啲咯。 好啊，咁咧我哋喺个 moment 嘅时候咧，咁我哋都 hold 住呢一啖气先啦。由于我哋已经讲咗第一次， 非常好 hold 住 啖气先。我哋下节翻嚟再听两位重量级医生同我哋 share 多啲啊。 好。